Hello，我是谢先生。你今天的心过得好吗？我为成型的身体，你的眼睛早已看见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太太怀孕了。前阵子呢，他跟我们分享他小 baby 的超音波照片。我看着这个小小的胚胎，跟大拇指差不多大吧，在黑压压的母腹里面，看不出他的脸。却可以看得出他有小小的手，小小的脚，还有一颗小小的心脏。当我看着这个小生命正在成长，我好想知道，天父爸爸，那时候你是怎么看着我呢？我闭着眼睛想象，我是一个未成型的生命，我在黑暗里面被造。周围没有声音，好安静，好安静，好安静。我连自己为什么会出生都不知道呢，因为我连小脑袋瓜都还没长出来啊。我不能跑到哪里去，也不能跑到任何地方，因为我只是个小生命。我有一颗小小的心脏，扑通，扑通。不同的调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只有我跟天父在隐秘的地方，在深深的寂寞之处，只有我跟他。他的手好温柔，好有耐心。我该怎么说呢？这是一双摆设星辰的手。是强而有力的膀臂，现在这双手捧着我，好像在刺绣一样，每一天每一天，一针一线的塑造着我。哇，这是好细致的工作，我是他手中的作品，他创造我 ，and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's womb。在这个秘密的地方，只有我跟他。外面时间怎么过去都没关系，无所谓了。即使外面下着大雨，我在这里还是好平安，好安静。我是一个小小的胚胎，而他是一位大大的天父。这里好安静。安静到他对我的心思意念，我都听得见哦。哇，这孩子将来会很爱很爱我。哇，这个孩子将来会写字，会学数学，他会对好多好多事情感到好奇。哇，他还会有好听的歌声，他的手指头会为了学乐器而长茧。我当然也知道他会跌倒。他会软弱，他会对我说：“我才不爱你呢。”但我也看见了，最后他还是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抱住我。哇，这个孩子还会为我做这个，他还会为我做那个，还有他还会做那些这些。我只是个小小的胚胎，我只是个。未成型的身体，但是他早就看见我的未来。我可以感觉这个小胚胎像一粒小红豆一样跳了跳，他向天父大声说：“没错，我要为你发光，我要带好多好多人来认识你，我要开大型布道会，我要用手用脚 行好多神迹。还有，我还要为你唱歌，我要为你带好多好多人来敬拜你。我还要写书，我要出专辑，我要去好多好多的地方，我要为你做好多事情，我要为你做这个，我还要为你做那个，我要为你做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。可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刚诞生的小生命，哎呀，该怎样表达我对你的爱呢？这时候又是一个沉默的时刻，好像在深海之中，忽然比深海还要深沉的声音对我说，在你不能为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已经爱你了。在此时此刻，这个透明的生命心向我完全敞开，这就是爱我的表达了。这样的深处，即使黑得让人害怕，但知道黑暗中有创造我的神与我同在，这就是最美丽的隐秘处了。诗篇139篇12节说，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也不算是黑暗，黑夜必如白昼一样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。现在这个小小的胚胎已经是个小大人，他呀，还是需要回到那时候的对话，他的心透明敞开，耳朵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各样的知识和言语都可以忘光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只会爱天父。这是生命诞生的初衷，只有我跟他，我淡淡的爱他，我淡淡的被爱。